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有一件事就流传得很久的，有个庙的主持，他坐坛施食，咁啊，隔篱好多和尚陪住佢啦。佢做主坛，佢施食，佢放盐口，一放盐口一落啲手势变食啦，将嗰啲食物咧变到无数食物俾嗰啲饿鬼啦，开佢条口，跟住啲食物咧就变咗啦。突然间落雨，一落雨咧，佢一谂，哇，扑街啦！庙后边有啲棉胎晒咗，哎呀，揼湿啲棉胎，一谂个棉胎，屌，变咗成扎棉花。屌你系咪？一谂变咗成扎棉花，佢都未知嘅， 即系佢喺观赏。 系啊， 佢落雨做紧法事， 个棉胎揼湿，咁啊一棉胎就变成扎棉花。好啊，翻个夜晚去瞓觉，瞓到半夜，成扎嗰啲咁嘅鬼魂走嚟，屌你咁啊，通口棉花，屌你啦，冇法啦， 影扎棉花俾我食。 屌你系咪？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啊，郁敏踩墙第三节啊，翻嚟啦。 咁啊，又同大家見面啦！嗱，咁啊，即係頭先係講咗好多好似好政治、好認真嘅嘢啦，咁啊，講下啲花邊新聞啦。 認真嘅呢、這個就 咁、都認真，都係關乎呢個地球一半人口嘅福祉嘅呢、這個問題。咁咧就話説咧，剛剛咧就喺美國嗰邊啊，最新嘅新聞啊，就係 Me Too 嘅領袖開山始祖。咁啊 ，Asia Argento 希望冇讀錯啦。咁啊，俾人揭發咧，多年前咧話咧涉嫌性侵一個當年未成年嘅17歲男童星。咁咧亦都係咧，同時俾人揭發咧，為咗冚呢件事咧，就係俾咗成千萬嘅封口費嘅。 嗱，依位 Argento 咧，點解會成為 Me Too 嘅領袖？ 我想講啊，首先講一講。其实咩系 Me Too 先？我惊有啲朋友可能都未必太知道 Me Too 系乜嘢。 Me Too 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有一班女性啊，认为佢哋长期都受呢个男性嘅压迫啦，而啲男性会利用佢哋本身嘅权势或者地位咧，去用唔同嘅手段暗中有或者明示都好咧，要令到呢啲女性要满足系嘛一啲所谓嘅， 即系同佢哋上床啦， 上床或者性骚扰都计嘅。而家 Me Too 呢样嘢就喺娱乐圈开始先嘅， 系啦， 娱乐圈就话咧好多女星咧就话。我即係嗰啲導演啊，或者嗰啲有 製片人、 製片嗰啲人咧，就我唔同佢上床，或者我唔俾佢性騷擾咧，我就得唔到啲機會啦。咁樣咧，咁點解 Me Too 咧，就係有啲人第一個即係發起咗，即係話我控訴，即係出嚟控訴之後咧，其他人就話我都係喎 ，Me Too， 我 Me Too 咁啊，咁就開始有風暴咧，就席捲咗好多地方嘅，唔知係演藝界嘅，有香港都有噶嘛， 香港啊賴落運動界嗰度啦， 運動界啦，跟住就仲有其他界別嘅，好似 咁 就好多擴散去唔同嘅地方。 咁啊搞搞下咧，直情就係即係同佢一開始嗰個原因都冇乜關係啦。依家泛指 Me Too 咧，就是、所有話曾經被性騷擾啊，甚至性侵嘅人咧，走出嚟講咧，或者喂我俾呢個人搞過喎，咁都會用 Me Too 呢個牌頭嘅。 咁啊補一補先，因為為咗公平起見咧，今朝最新嘅消息係有外媒咧就所謂就揭發咗依一位 Argento 依位女星嘅絕密 WhatsApp 內容嘅。咁應該理論上我唔肯定係真啦。佢就話咧唔係佢去性侵依一個所謂未成年的男性 Jimmy Bennett 嘅，反而是一个 Jimmy 仔咧，就涉嫌系强奸呢一位女性， 系 啦，又话峰回路转， 好劲啊！而家罗生门喎， 佢用嘅 exactly wording 系 he jumped me 啊，即系点样讲咧 ？jump 系 jump 系点解？ 即系跳上去， 哦， 系啦，佢嘅意思就系， 总之就唔系我， 唔关我事噶， 系佢主动嘅， 仲要连钱咧话揞口费咧，唔系揞口费啊，系呢位男星啊去勒索。佢自己係啊，佢話係，如 果你唔俾錢我，我就講出去，反而令到呢位女性啊，依一位所謂 Me Too 嘅領袖一難堪，所以先俾錢。 我先至係呢個被受害者， 又係 Me Too 啦。咁其實到翻，我仍然都係受害者嚟嘅，因為要公平啲講翻。 但係呢啲就係 Me Too 嗰個事件，即係譬如咁多位聽眾，以及我哋社會主持，就聽完都唔知邊個啱邊個錯。呢個正正就係 Me Too 呢個運動啊，個難題。你一日唔上法庭提告，你一日唔攞齊所有證據出嚟對質，淨係單方面對住個媒體話：我 Me Too 呢個人咧就搞過我，呢、這個人咧就用佢權勢咧逼迫我同佢性交。你咁樣下訴諸傳媒、訴諸公眾壓力，其實你永遠冇辦法還原個事件嘅真相，你亦都唔能夠俾到話所謂控辯雙方，其實你唔上法庭就唔叫控辯雙方，受害人同埋加害人，你永遠都搞唔清楚個事實。所有嘢就係你話係就係、是， 真係好難嘅喎。因為咧呢個問題最慘就係 Me Too 其實係講緊兩個人嘅關係，兩個人嘅關係就真係冇人知嘅嘛。其實即係或者係除咗你哋兩個之外，啲外人係真係唔會知道邊個係即係清官難審，即係家庭事嘛。即係你兩個親密關係， 覺得啱冇錯。即係其實法庭都未必處理得到。咁當我法庭係彰顯到公義嘅，咁鬧上咗法庭啦。咁但係個男嘅開曬名，開曬 嘢。 咁我當你真係。彰顯到公義啦，判你無罪啦，咁但係你呢、這個大家都開曬兩開曬兩樣，咁、大家會唔會民間都已經先用個有色眼鏡睇？ 我想即係唔好講到太所謂離地或者喺外國啦。呢、這個例子咧喺之前香港咧，點解會形成一個風波咧？大家都記得，即係嗰陣時就係、是、有運動 女運動員啦， 運動員就報稱就被呢個教練就多年就 性騷擾又好啊，性侵都好啦， 係。誒唔係啊，佢係冇認真講個 wording 噶，佢就話 me too。咁呢個教練同我之前都有啲嘢，咁但係佢就冇講我啲有啲嘢嘅內容嘅係乜嘢嘅。 係啊，咁啊，咁嗰陣時就陶傑就呢、這個即係冒住天下之大咯。 係啊，犀利啊！ 咁就即 係陶傑噶啦。 佢又唱咗啲反調咁樣咧，佢就大概個意思或者我哋外面嘅演繹或者大家都會覺得係其實好多嘢應該係係咪應該報警呢，或者係咪應該真係控告，仲有一個司法程序去令到嗰件事可以水落石出呢，咁就唔係你唔去告，亦都唔去上呢、這個法庭， 淨係掉 Me Too 出嚟， 淨係喺媒體或者網絡上面去對方進行公審呢，咁呢個就成為咗一個咁嘅兩難，因為有啲人會話，如果佢係受到侵犯，咁呢個對佢嚟講係好難堪嘅事實嚟嘅。咁佢上到法庭，咁會唔會受到二度傷害？ 係二度傷害。 咁但係點解上法庭就係二度傷害？你對傳媒講就唔係二度傷害。 咁啊，好多嘢都解釋唔到嘅。 因為你成個運動即係固然永遠所有嘢都係有得必有失㗎啦。咁 Me Too 其實固然有佢嘅原因啦。咁但係我諗現代文明社會或者我自己最關心嘅就係、是。人類的法治發展到二十一世紀，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石，就是無罪假定、無罪推定，就是你一日證明不到條友是真的有罪，你都不可以當他是罪犯。 不是，有些地方是你 未判之前就 是中國 假定有罪的嘛， 中國就是有罪推定啦，中國，但是中國不是現代人類文明法治社會嘛， 不計 他啦，是不是？所以就是即 Me Too 這個運動，我覺得最過分就是根本上你未定到佢罪，甚至你啲證據係薄弱到定唔到佢罪，亦都冇人知道現實係乜嘢。你走出嚟對傳媒講幾句咧，就全世界都當曬佢有罪啦。 好似頭先嗰個教練都係嘅，就算我當真係好法官判咗佢得直啦，佢冇嘅，但佢都係唔會有機會教到書嘅。 佢已經俾人剝削咗教職啦，亦都身敗名裂咗啦， 個名臭嘅 已經佢啦。 所以有時候 Me Too 呢個地方，我哋成日人與人，尤其兩性之間咧，你話所謂 flirt 調情啊。呢啲係好難去有一個清晰定義。 嗱，呢個一系列嘅討論咧就好多啊，因為自從即係我哋香港都有一個咁嘅好大規模嘅討論之後咧，就開始有好多例如啲法國嘅人會開始講我記得之前做超人嗰個男演員咧，佢講係樣嘢，佢就對住啲傳媒話：我覺得同即係女人調情係一個。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的 啊！同埋佢話依一個 Me Too 嘅事件，令到佢唔夠膽去同女性調情。 係啦，佢就話令到有一種即係叫做矯枉過正、 紅蟬效應，或者 佢開始覺得我係咪唔應該去避忌啲咧咁樣？因為呢個咁嘅輿論嘅壓力啊，咁樣 呢個問題就有時候，譬如我假設係兩性關都，有時候可能個女仔話唔好。唔代表真系唔好，依大家可能兩性關係有 接觸，係 我知 啊，你 呢個女權成日都辯論嘅，即係 yes 係 yes 係 yes is not yes 我成日都話 no 係咪真係 no 咧？ 咁我點樣去定義咧？如果 叫做合意嘅性交， 譬如而家好多案例都係嘅，有啲女仔就嗰日可能飲醉咗酒，咁啊同某啲男性可能喺啊呢個醉意之下發生咗關係啦。好啦，酒醒咗之後就發覺唔對路喎，我當時只不過飲醉咗，你又咁啊抽我水佔我便宜，佢又反而覺得 戇鳩啊 ，me too 啦， 即係你飲醉咗酒，你入去 shopping 咁買錯咗嘢，你係咪可以話你冇買過啊？屌你！ 咦，佢意思就係話你哋依班男權啊，依啲男權三民主大男人主義，趁我醉嘅時候佔我便宜，不特止，仲要話我唔應該講出嚟。 喂，我覺得嗰件事係咁樣喎，嗰件事係咁啊。譬如話，如果我飲醉咗，你逼我買嗰樣嘢係咪啊？你捉住我隻手簽名簽嗰張信用卡。咁啊，固然係屌你當我強姦你都 OK 啊！咁但係唔係喎，你啊飲撚醉咗酒，走咗人哋間鋪嗰度就買撚咗嗰樣嘢，然之後人哋作鳩你錢。 唔係，佢意思係話你啲男人趁我醉嘅時候咧，用甜言蜜語去氹到我上床，依、這個都係算係一個所謂嘅違奸人。 我當係我係法官咧，我聽到你哋講嘢咧，我都唔乜撚嘢啊！你唔好搞住我啦！我法庭唔係即係好難審到呢啲嘢㗎咁樣。係，那個問題就係最難。即係親密關係或者呢啲嘢，你唔知邊個真係講，即係大家都喺自己角度出發嘅時候，法庭都審唔到。 所以女性主義有一張嘢叫做性交同意書嘅，仲要個 consent。嗱，依我唔知係玩交定係乜嘢啦，係有個共識。我每次博嘢之前咧，有張紙你先簽我先， 證明我哋其實係 我係同意呢個性交嘅行為嘅。 唔得嘅，你係要簽一張非強姦嘅證明書。 係咩？我唔知佢係玩交定乜嘢呢個。 你 consent 都唔得，你 consent 完可能你淨係 consent 嗱，即係可能粗氣少少，你就係 consent 某個體位嘅。係，但你轉咗個體位咧，又已經係強姦。 同埋要計埋抽插幾多次啊？係 嘛？ 聽啲 咁所以唔得嘅，你講係簽張非強姦同意書嘅。 我可能要拍片嘅咯喎。 這個 拍片大家同意， 但是他想表達那個荒謬的地方，就是大家對這件事的討論是越來 越來越難以執行的，那件事就是說那個 越來越荒謬， 越來越即是例如即所謂的啲討論去到一個比較極端的位置，就是例如很多時候有一個現象，就是什麼都說是父權的，有些比較極端的就會覺得說你坐車嗰時抹大個鼻啊， 呢個 鼻啊， 係啊， 就係一個 男性開腿啊，叫做 係啊 個 term 嘅 man spreading， 就會係一個表現出你有一種侵略性，男人嘅侵略性，諸如此類嘅嘢。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咁樣，我又唔會話我自己道德好大問題。我聽到呢啲嘢或者睇到啲論述嘅時候，我又企喺度，我真係唔知佢想點。 係啊， 其實我哋點樣做先至可以撇清自己嘅嫌疑？我哋點樣做先至可以叫做話道德上？道德上是一個冇危險的人咧， 所以有些最激進的反女權的朋友咪話咯，其實你男人生出嚟已經有原罪。 係啊，你哋是潛在的強姦分子嘅存在。 但 是 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咧，呢、這個並不是一個玩家的說話， 係啊， 係有啲女權認為你哋男人是有原罪喎， 全部是互相激化之間的 要化學閹割啊！你話要 互相激化的一種很激進的看法咯。 係啊， 其實本來女權就。本來 不過我都聽一個男人的原罪，就是很多啲靚女要認為很多男人要不停咁為啲女人去奉獻噶嘛，要養佢哋啊，跟住俾錢又要男人埋單啊，跟住佢哋可能一齊啲錢又要歸佢去管啊咁樣咯。 咁啊，我諗呢啲係即係兩性相處之間，我覺得女權主義最大嘅問題就係好將好多兩性或者兩個個體之間啲好私密嘅好個人嘅相處啊，啲關係咧，係都要推上一個政治社會。 等陣先，係咪要分一分咧？女權主義其實都要分係激進女權主義，因為本身女權主義，我諗佢哋本源唔 係 咁。 嗱，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邊一條先叫做所謂真正女權主義咧？咁啊，各個女權主義嘅信徒咁樣咁多個分支，大家都話屌佢嗰套係鳩嘅，我嗰套先係真嘅，係嘛？ 呢個成日都會有討論，即係話我哋有啲人我哋會特別中意睇嗰啲嘢，就因為佢講啲嘢特別荒謬咁樣。咁其他嗰啲以女性主義自居嘅人就會話：，誒、哎，我呢啲人唔代表即係我哋嘅，其實有好多派別嘅，即係我咁個情況有少少似啊。佢唔代表本土派嘅，佢唔代表民主派嘅，之類啊，即係大家會。在路線之爭啊！ 咁咪輸打贏要嘅，真係。總之影衰你嘅就佢唔係女，佢唔係真正嘅女權主義者。我成日聽呢個講法。 邏輯上邊咧，呢個謬誤咧，我哋就稱為呢個 No Will Scotland 啦。咁個意思就係話，即係從前有個蘇格蘭人，有個故事咁啊，從前有個蘇格蘭人。咁啊，佢睇新聞睇報紙，咁咧就個報紙就報咧唔知咩有個蘇格蘭人咧就唔知強姦啊定殺人啊，總之犯咗好多罪。咁之後佢就好嬲，咁佢就話呢個咧就並不是個真正嘅蘇格蘭人。咁啲人就問佢：咁咩先真正嘅蘇格蘭人呢？咁佢哋都答唔出嘅。咁女權分子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啦，每個女權分子講啲好戇鳩嘅嘢，或者講啲錯嘅嘢，咁大家就話：女權分子又講啲黐線嘢。咁啲人就走出嚟嗰只噶咯。佢唔係一個真正嘅 feminist，no real feminist。 係成日都咁講。 邊個先至係 real feminist 咧？其實冇得講嘅喎。 呢個係一個邏輯嘅遊戲，即係等於有時我哋成日都講，即係關於關心啲中國嘅問題嘅時候，或者中國人， 中國人都有好人 乜嘢係真正嘅中國人咁樣？咁大家就會企咗喺度啦，咁樣。 咁香港人都實用呢招啦，去旅行咁見到啲唔係咁文明嘅行為，但原來真係香港人嚟嘅喎，咁你話唔係真係香港人嚟嘅？ 我話調翻轉喎，我啲全部都係香港人嚟喎，即係香港人。 我覺得 係啊，就算我哋所謂本土愛香港都，你必須要承認香港就有好多好契弟嘅人啦。 係啊，咁你即係我覺得有一個誤解嘅，有時有啲左翼嘅朋友咧，佢哋成日都會覺得咧，你哋香港講本土派嘅，即係本土主義嗰啲人咧，就係、是、認為香港係。雅利安人嚟嘅，係一班好道德上好高尚，因為你成日話中國人係好好低等啊嘛，或者係好多功德問題，你就認為香港人咧就係好冇嘢需要改進嘅，其實唔係。我哋包都成日屌香港人嘅， 成日講豬 啊！香港人係最多屌香港人嘅，因為成日嗰啲咩香港人去日本旅行，跟住就失禮嗰啲咧，香港人屌得最犀利。 No show 嗰啲啊， 就係因為大家都即係承認香港真係好多問題咯。咁但係問題唔係話佢好多問題就。冇資格成為一個群體，同埋你就係要話俾佢知你係香港人，同埋你係出到去係代表香港，所以咧你唔可以影衰我哋香港。 其實冇矛盾嘅，你要承擔一個所謂單一族群嘅榮譽嘅話，你係有責任要背 與共 啊，你要背負埋。 你出到去即係影衰我哋，我哋都真係咩嘅？我哋去日本嗰時都覺得啊醜啊咁樣。 我諗最簡單打個比喻就係我撐阿仙奴，唔代表阿仙奴會贏波咁大佬。 你唔可以下都輸打贏要，總之我唔關我事，或者係影衰我哋嘅就唔係香港人。 阿仙奴條後防個個禮拜都俾人強姦嘅啦，咁我咪繼續愛阿仙奴。好冇關係噶，即係香港人本身有好多問題，咁但係我哋作為香港人，咪一齊努力去改善佢咯，咁樣啫嘛。 咁啊，仲有啲其他新聞關於 Me Too 嗰樣嘢，頭先見到你嗰、那個話咩性侵？ 係啊係啊，咁啊呢、這個反性暴力嘅一個組織嘅創辦人咧，咁啊俾呢個華盛頓郵報啊篤爆，咁咧佢就係涉嫌啊性侵一個九個月大嘅嬰兒， 九個月大嬰兒可以。性侵到咧，我都好難理解。 我都唔知道，咁可能呢位先生本身天賦異品嗰個性器嘅直徑，可能一絲嘢都冇。 唔係，但係咧呢啲都好多啊，即係話唔止係話所謂Me Too 嘅運動啦，即係近排成日聽到就係梵蒂岡啊， 哇！依、這個犀利啊， 天主教咧成日俾人係近排大量俾人篤爆係。 爆咗有一班神父，大概300左右啦，係性侵咗接近1000個。未成年的男童是很誇張的數字，你想成千個， 很多細節是描述了出來是很多人害怕的，就是說那些神父啊，說 即是類似你說是會教會用他自己勢力去隱瞞、 啊、隱瞞了很久，因為隱瞞不到才爆出來。那個問題就是無論是這些、叫做表面上是反對剝削、反對甚至是神職人員、即是怎樣去，甚至是可能是之前我們聽到那些、NGO 啊，嗰啲人咧收啲捐款，外國全球捐款就係一啲叫做受災嘅地方，例如海地嘅嗰啲地方咧，就走去叫雞或者係搞啲係攞住嗰啲咁嘅資源 去換性交易， 去威逼嗰啲難民啊，你唔同我上床，我就唔俾嘢食㗎，你死㗎啦咁樣，就揀啲咁嘅，就好多啲醜聞，即係令到我哋其實係對於其實係一個傳媒發達啦，或者係一個真相去暴露嘅時候，其實。是令到人哋亦都某程度上對於呢個所謂道德或者嗰個建制咧，即係大家以為慈善組織係會做到好事嘅，神職人員咧係會關懷個社會嘅，呢啲印象咧都或者係最先鋒嘅社會嘅改革嘅人物，例如 Me Too 或者女權主義， 先係最偽善、最低賤。 有當佢有啲瑕疵，甚至係好大問題嘅時候咧，嗰個反差更加大。 或者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知唔知全地球咧性暴力唔係性罪行比率最低嘅國家係邊個？ 唔知 都係非洲或者印度， 錯係日本。即係呢、這個即係問呢個問題背後， 色情工業大國 係啦，就係點解一個色情工業嘅大國係咪？佢哋出嗰啲動畫又好啊，漫畫又好啊，鹹片又好，咁撚多變態又咩 SM 啊，乜嘢都玩齊曬，點解佢嗰個性暴力嗰、那個性罪行嗰、那個比率？是最低的呢、這個就是一個社會心理學的現象，就是其實你人的慾望呢是色加有志的，但是你講到自己很道貌岸然，然後在你日常生活當中很努力去隱蔽這些慾望的傾向，到頭來你按得多呢，更加可能會向一些更變態的方向， 容易變態， 或者是因為你純粹是特別喜歡這件事，但是你羞於講出來你就會壓抑。 我們經常都聽到那些呢，即是永遠都是這樣的，那些呢最反同那些呢， 其實自己呢 會被人發現或者踢爆呢，他是走去叫鴨、啊、或者是什麼，大家呢即大家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呢，就是呢他講嗰樣嘢越多咧，就越要懷疑。其實係咪另一即係調翻轉？ 即係話香港可能有啲反港 最勁嘅， 即係梁振英其實暗打係好 最中意港獨嘅， 但係我唔可以講啊佢立場啊先。佢唯有 而家嗰個問題咪就係、是我哋真係見到，真係唔係講笑嘅，即係嗰啲咧建制派啊、建制派官員啊，或者建制政黨嗰啲人喺喐到呢個叫做作勢要喐到呢個香港關係法嘅時候，香港政策法嘅時候咧。他們個個都走出來講本土撚講的，或者港獨派講的， 香港人一定要維護香港的利益、啊、 香港是獨立的， 香港是一個獨立的關稅地區 的 的，他們全部都是即係話去到一個刑格世禁嘅時候，佢哋嘅真面目先會出到。 咁冇個你愛國有冇利益先？隔離係錢喎、啊，左邊係愛國，右邊係錢，咁你揀邊樣？應該大家都知嘅，係咪先？ 嗱，或者咁樣啦，咁我哋今節都差唔多到尾聲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即係唔講都唔知道啊！即係其實今年咧就已經係 My Radio 咧踏入第11個年頭啦。咁啊，即係我諗我同堂主喺呢度都開麥都真係。非常之長嘅歲月啊！咁亦都即係我哋旁邊有兩位新力軍啦、啊，所以即係問下兩位新力軍先啦、啊，即係11年啦、你哋就可能即係入嚟都應該係1年左右啦。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對 My Radio 好實一定要多謝 My Radio 一個平台先嘅。我同阿 Ken 算係經過唔係擦鞋一屌你笑乜鳩，唔係真心嘅。第一好難得有一個我哋所謂嘅網台又好，或者係甚至而家搞天價播都好，好難得香港一個平台係真係喂。立場鮮明，我屌你老母就係反共，你冇一個平台會咁樣講出嚟。咁第二樣就係好難得有一個、所謂嘅公眾地方或者平台係有機會令到一啲後生仔，我唔後生啦，阿 Ken 可能後生啲啦。咁但係好難得俾一啲後生仔有機會去發聲，無論係你話做節目又好，甚至係寫文喺《天價報》都好，呢啲全部都係唔係其他嘅網絡平台有機會依個做到嘅。 所以 Alan 講得好啱，就係非常之難得，就係 My Radio 佢提供咗呢個平台背後其實所花費嘅人力物力資源係唔少嘅，所以我哋都經常要提住交月費支持呢個台。咁提供呢個平台，仲要係咩？俾 Alan 啊能力出眾啲啦，但我就能力冇 Alan 咁好嘅，但係都有呢個機會喎，即係俾一啲。是年青人他又沒有任何的知名度、啊、或者所謂的成就，但都有機會可以、透過這個平台這樣去鍛鍊一下訓練一下。 唐主呢？唐主怎麼看？ 看大一點，即看大一點香港過去10年的政治的即是說我們都知道泛民的勢力都是大的，建制派勢力都是大的，但是呢無論是議會抗爭，跟住到激進民主派，跟住到本土派，跟住到有港獨的 思潮、 政黨或者思潮，其實呢條線都喺 My Radio 都係喺呢裏，其實都係行過曬呢條路嘅，即係喺 My Radio 裏邊。咁好多嘅即係喺呢個運動或者呢個咁嘅趨勢裏邊嘅涉及嘅人物都有喺 My Radio 嗰度出入過啊，或者係受到。佢嘅影響啊，或者係通過佢嚟影響其他人嘅又好啦，都係即係你見到話，雖然你話港獨派成日都有人話港獨派或者本土派或者激進民主派都好，好少嘅啫，可能一兩個議席甚至冇議席咁樣，但係佢係改變，佢用一個好細嘅個總量去改變緊成個香港嘅局勢。咁無論係好定唔好都好啦，即係佢如果冇呢啲人或者冇呢個機構喺度咧。咁我諗中間有多嘢都會冇咗，或者係冇咁快出現咁樣。 即好似港獨咁啫嘛！你而家成個香港社會有邊一個網上平台係夠膽俾港獨嘅人喺度發聲好點到？黃生成日都話佢唔支持港獨，但係最撚多港獨嘅人喺個台度。呢個係我覺得係係。 我諗 My Radio 即係都係我諗我同堂主嘅睇法差唔多，即係比較宏觀少少去睇。My Radio 最重要嘅地方，我諗唔係在於話佢一個網台或者製作好多節目咁啊娛樂大家或者即係提供咗資訊。咁固然呢個一個網台 ，My Radio 作為一個網台，其中一個最基本嘅職責啦。咁但係喺宏觀嘅意義嚟睇 ，My Radio 其實係一個我自己咁樣睇係年青人一個培訓基嚟嘅，一個培訓基地。咁亦都同黃生自己即係所謂俾多啲機會後生仔呢個理念，其實就即係好 fit 嘅。My Radio 我諗講我自己啦，其實一開始我又係 nobody 啦，咁我之後即係走咗去上中大學生會啦，做中大學生會長。喺呢個期間，我所有口才啊，或者政治嘅見識，好大程度上都係喺My Radio 開麥呢度係訓練咗好多。咁唔講我自己，亦都係頭先堂主講到，好多喺本土派呢路上面走過，有啲仲依家仲喺度啦，或者好多就已經離開咗嘅人，其實都係或多或少得益於喺呢一度開麥嘅訓練啦，或者喺呢度識嘅人。 咁所以話賣 radio 一開始其實真係一個好好，特別係走到第五六七八個年頭之後，係真係好好地差唔多係不分喺政治光譜，你只需要係反共係嘛本土呢一條路上邊，大家就可以喺呢度係去交流，去到訓練。咁都係好可惜，後屘有好多政治風波，咁然之後就即係依家又會有批人係咪好中意追擊賣 radio 啦咁樣。咁但係賣 radio， 佢成日話賣 radio 係支持港獨嘅，試圖去即係用一個公權力咁去通過貼呢個港獨嘅帽子去咩？ 乘機去一個藉口， 通過公權力想去幫自己消除啲異己 咁。所以你唔知道咧，依家究竟反港獨反得最出力嘅咧，究竟係呢個中共啦、 啊，係邊一班人咧？ 梁振英啊、泛民定熱狗啊？其實呢啲完全唔知喎。 或者究竟邊個先係真正支持港獨咧？我而家都唔知道，真係。 我覺得嗰、那個。問題是作為一個傳媒機構咧，即係最好或者最應該就是其實每個人都要自己的立場啦，自己嗰個世界觀啦，自己嗰個咁嘅經歷形成佢嘅世界觀或者意識形態。但是佢可以容忍到或者係可以俾到一啲同佢未必一樣，甚至可能有啲唔同諗法嘅人喺佢自己嘅附近或者是同一個機構裏邊。去平對等咁發聲，這個做法或者這個 立場或者係點啊？ 呢個做法其實唔係好多時候可以做得到喺現實上面。你見到好多人就係即係一言堂嘅，即係唔同我一樣立場，就我就唔會俾你講嘢。係即係嗰種係咗傳媒機構啦，係越嚟越少見或者難越嚟越少啊！喺個因為依家香港嗰個傳媒生態就係、是。不是 pro 泛民就是 pro 這個 建制或者禮共， 最出名就是《蘋果日報》當年肥佬禮通了天的命令，不要讓本土派有機會說話，是不是這個真的通了天的，是報了出來的，肥佬禮真的下了這個 order 幾年前了， 是對《蘋果日報》就是這個，所以就是唐主剛才所說，就是你能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真的不容易。 但是你說這個問題呢，那個封殺令的問題，我有時候 都會即係掌握少少時間講下啲封殺令嘅問題。其實呢個封殺令，當初我哋就真係經歷嘅，因為嗰陣時就係我哋好多人都嘗試去投稿俾蘋果， 我都做過。 蘋果一部又真係肯俾嘅，因為有空襟嗰個叫李儀咁樣，嗰陣時住嚟咁。咁嗰陣時咧，又好快落咗一條命令。但係而家咧，佢呢幾年嘅發展咧，其實你見到咧，雖然你話本土派個勢力好細，佢甚至係冇議席。但是它是改變了社會的生態和氣氛，改變到的時候其實你令到一些平時都未必對你有好感 的傳媒或者傳媒人、編輯主任、記者，他都不得不報你的、即梁游那些官司要報，梁天琦報每天都報，本土派受審又每天都報，陳浩 天都在那裡報，現在 陳浩天說每天講港獨、照報，沒得不報，就是因為你改變咁個社會嘅時候，就算佢對你幾有偏見，到佢為咗去做翻個新聞專業都要報，就係、是、你突破咗佢嘅封鎖嘛，你通過改變個社會嘅嗰個思潮。 我趁而家少時間加多一句，其實如果唔從政治角度嚟講咧，賣 radio 仲有另一個存在意義咧，或者係一個比較欣賞嘅地方，就係話原來有好多人，好多 subculture 咧 ，band 仔又好 ，hip hop 啊，刺青啊，咩都好咩都好，係好中意聽神秘之嘢嘅，因為佢認為神 LMF 嗰個。 你話咩 ？MC 人 ？MC 人啊， 係因為佢哋認為神秘之嘢基本上接近係唯一一個香港一個真係。不是只是純粹講陰謀論高噏嘅，係真係有理據嘅。你見到台長成日成堆書擺曬喺度，佢認為唯一一個所謂講神秘學嘅節目咧，係學到嘢嘅。依、這個我都好驚訝，原來好多 band 仔紋曬身 jet lock 頭，我以為呢啲應該唔會聽埋呢度，可能都係好中意聽神秘之嘢。依、這個我覺得其中一個 my radio 好大嘅優勢。 我都好驚奇呢個位。 係啊，原來真係好多，我以為呢啲咁嘅後生仔有啲零零後添嚟㗎。 嗯、 我以為他哋唔會聽所謂 MyRadio 呢個咁耐歷史嘅網台。 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咧嚟到呢度第三節都差唔多啦。咁啊，臨收工之前再呼籲多一句啦。咁啊，又到月尾啦，希望大家咧就交月費， 同埋都要加一句先。咁本身我同 Alan 主持嘅餘喜好變咗啲正論，就係逢星期四緊接呢個鬱文踩場播出，但係今個星期今集就會暫停一次嘅。 係啦，咁啊，即係希望下個禮拜一咧就是、我哋四個頂嘅最後一集啦。 咁啊，記得都留意啦，同埋。 都是交月費啦。 交月費，交月費，同埋交月費。下個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好，拜拜。